起，爱神已经找到你，让我俩在一起做一对好情侣，说出你心里的话，抛开那烦恼忧虑，再次是来再次刻在这里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